收睇紧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经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营运落去。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月费计划。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亦都可以直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第三節，我哋今朝就好少做第三節嘅， 係喎， 因為第三節咧去到大家都唔知道定唔定得住 嘛。第三節， 以前嗰啲咧就坑嘢嚟嘅嚇，有啲係威士忌啦嚇， 多數都係威士忌啦， 多數威士忌啦，咁啊去到第二節都嗡嗡地噶啦，咁但係今日咧就呢啲 健康健康飲品， 咁冇辦法啦，即係你嚟到我哋冇理由一支就即係咁 上面上面， 咁我哋要加料嘅，不過嗱咁樣啊，前拎嗱，即係我哋而家好。嘅環境就個 food pairing 啊， 係冇錯。 咁嗱，你雖然即係之前你都講過就話，我哋今日應該判多少少呢啲比較油膩啲先啦。但係呢個魚皮咧就稍微乾咗啲嘅嘛。 嗯，冇錯。嚇， 就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要加多第一樣嘢。嗯。咁由於咧就呢樣嘢本身咧，即係大家睇到啦，咁我哋就唔講係咩嘢嚟嘅，因為我哋費事話依家有植入廣告啊。 係 咁其實就好唔想嘅，都冇辦法。 唔食得嘅，唔食得嘅 問題咧， 其實 係啲uncle 出品 啫 嘛。 係啊係啊，咁我哋就唔提個名啦。咁但係anyway 都即係因為講下平民啊嘛。 嗯， 平民就係咁樣啦，係咪？咁你數埋呢餐，大家圍起上嚟都唔過50蚊。係， 冇錯。 即係分開嚟計啊。 啱啱。 分開嚟計都唔夠50蚊，咁啊，仲想點啫？ 嗯。 咁嗱，前咧我哋諗嘅即係平民咧，就其實有啲嘢都即係可以平民而家即使呢個階段都可以咁經濟咁嚴峻嘅階段都可以試喎。 嗯，當然啦， 係咪啊？ 因為你而家咧雖然經濟係點樣都好啦，人嘅心態咧，永遠都要保持呢個咧係輕鬆，同埋咧要懂得享受。 嗯。 因為香港人嘅生活香港人生活節奏同埋香港人生活嘅哲理就係可以輕鬆。有享受生活的一個自由和條件，咁啊變咗你，就算你吃咩都好啊，你個心情好嘅，或者你就算心情不好，但係你嗰、那個心態好嘅，一樣可以克服得到。係 啊， 譬如好似你而家你見到咧，好多時咧講 food pairing 咧，都係講緊嘅就係即係啲鵝肝醬啊、牛柳啊嗰啲咁。咁、但係譬如好多時我都諗緊嘅啫，我之前我都要問過人嘅。喂，咁乾炒牛河可以配啲咩咧？ 乾炒河配乾炒牛河。 嗱，咁第一樣嘢諗啦，乾炒牛河一定有少少油 嘅。咁紅酒 dry 紅酒得嘅，如果唔係紅酒嘅話 ，gin 得啦 ，tequila。 Tequila 嘅 cocktail 咯，我諗。喂 ，dry 紅酒咪 tequila 咯，因為乾炒河嗰啲蒜啊、啲韭菜啊、嗰啲大味啊嘛，即係好 dry， 唔係好 dry 啫 ，dry 啲嘅大味紅酒，西班牙。 粗啲咯，粗啲嘅紅酒啦， 或者 因為太幼細咧，變咗你俾佢啲油膩啊，同埋俾嗰啲配菜啊，奪咗陣味。咁但係如果你講真啦，你粗啲嘅酒，相對嚟講又比較平啲，係嘛？咁咧就又適合普羅大眾咯。 嗯， 乾炒牛河其實好， 乾炒紅酒幾好，紅酒應該係好 dry 嘅紅酒係 OK， 或者係咯，普羅大眾啲即係嗰啲大排檔 house 嗰只嗰啲味道應該夾嘅，的而且確。 咁但係我哋今次講白酒嘅時候，咁梗係 uncle 嗰啲嘢可以啦，係嘛？ 啊，呢、這個可以。 嗱，大家如果唔想去食啲唔食得嘅嘢咧，都有得食呢啲咧，咁咧其實可以去留意一下咧，有個泰國牌子嘅都有呢只炸雞賣嘅，咁就太靚嘅，叫 CP 係。 街尾有啦，街尾。係 啦，冇錯，係啦，咁大家都可以照 食嘅。有㗎，又好食嘅。 係啦，為咗唔使唔食某啲嘢而唔使食某樣嘢嘅。 我嗰個魚皮而家好興炸魚皮啊嘛，又炸魚皮又炸雞皮啊，咁其實呢啲咧。杯白酒好正噶， 炸雞皮正 啊！我飲落去咧，就開始飲到啲味道出嚟啦。 嗯， 即係啲 after taste 啦， 係有魚韻啦， 有魚開始有魚韻啦。 有魚韻嘅時候已經飲曬啦，第一次。 係啊， 都快嘅。其實飲紅酒白酒特別講傾偈咧，就我其實我喺我公司做 wine 嘅嘛，專門而家即係所誒，我冇得翻啦而家，所以但係咁人頭可能三個人就咪飲兩支咯，即係坐一陣，如果食一餐飯。你四五個人即係可能都係都係三四支啦，但人一多咧就會飲越多，我唔知點解。 嗯，冇錯。 可能你去到十，去到以前未有限聚令之前啦，十幾個人係可以差唔多人頭一支咁滯喎。咁又所以，但係你一個人係唔會飲多一支啊嘛，但係唔知兩個人飲到兩支喎。所以呢件事飲酒係有朋友嘅，而且確。 冇錯。 咁三個人飲兩支就不為過啦。 兩個人兩支啊。嗯。 有個傳說咧，就係、是、以前澳門啊，即係澳葡政府葡國人咧。佢食飯嘅時候咧，係可以即係葡國公務員食飯咧，食四粒鐘嘅。 嗯。 但點解好食四粒鐘咧？咁啊，你普通人食飯冇理由食四粒鐘啊！原來佢一路食飯一路飲酒，一路食飯一路飲酒，一路傾偈，咁即係四粒鐘嘅咯喎，係、嗯、嘛？咁所以其實即係酒喺每一個地方嘅嗰個人嘅生活入邊咧，其實都係佔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我哋香港就因為嗰個生活節奏咧係畸形嘅。咁好多時咧，我哋以為我哋正常，咁去到人哋嗰個國家就以為人哋唔正常。因為我喺巴黎嗰陣時候咧，就飲即係去食飯啦。咁咧就我哋嗰晚冇開酒嘅。咁但我見到隔離嗰個人食飯咧，食咗成三個鐘。 嗯。 咁點解係咁樣咧？因為你點餸咧，佢即係你點咗之後，佢先整嘅。 冇錯。 佢唔係一齊整喎。 係冇錯。 佢仲要逐味整喎。咁你喺嗰個空檔時間咧，你唔飲酒做咩做啫？ 嗯，冇錯。 咁我見到有即係坐喺我哋對面嘅，佢單丁又嚟好嘅。咁成晚度咧就即係送嚟，咁啊飲食啦。啲餸仲好細碟，好似呢咁細碟喎，煲貴啊。咁咧嗰個餸食完之後咧，咁啊飲酒啦。 嗯。 咁又等等半個鐘頭先就下一味過嚟喎。咁你係咁嘅食法，你香港人邊度會？邊度會滯？ 但係一個 marketing 或一個營商嘅 strategy， 嗰啲好好嘅嘛，就係、是、你嗌咗餸啦，你嗌咗冇得 cancel， 個檔你冇得 cancel 啦。咁啱啦，咁咪麻醉中間明知你等嘅時候會飲酒嘅話， 係啊，所以 咁做啦。 佢唔係賺你餸錢，係賺你支酒。 喂，不嬲做餐廳、酒吧好，做酒吧不嬲收錢係最 turn over。 咁但係你香港你做唔到呢、這個咧，做唔到嘅原因就係租太貴。 嗯、 譬如佢巴黎咁嘅市中心，雖然可能佢租都貴，但係唔會貴到香港。 翻台， 佢講緊可能講緊係十台都唔夠嘅。 嗯， 咁咧就係做嘅餸咧好精緻。 冇錯，冇錯。 咁你做嘅精緻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是、你食之其味嘅。 嗯。 嗱，好多時而家譬如話香港即係其中一個好大問題係咩咧？就係、是、你食啲好貴嘢咧，其實大家唔知食咩嘢。 其實個味好一致。 你唔係真係擺心機落去 taste， 你可能做緊其他嘢噶嘛？ 影緊相， 係啊！你可以即係你個人唔係專心啊！嗱，日本人一樣好就係你做咩你就專，你即係做一樣嘢，做一樣嘢專心。你譬如食嘢，咁、你專心食嘢，你就唔好諗其他。咁你食，如果你專心食嘢咧，咁係對個廚師一個好大嘅尊重。 尊重 係即係我做就咁食，我見得多啦。即係有啲唔多嘅，佢就我諗廿個有一個啦，冇分男女嘅真係。即係正常上菜啦，影相就好正常嘅。你都有啲人影一下咪擺低，咁轉頭食完未清偈嗰時咪撳下咯。有啲人唔係嘅，即係佢個 friend 食緊啦，可能影咗或者冇影啦，就先喺度仲影緊喎。跟住唔知點解影咁耐啦，我去執兩張台牌仲影緊啦。咁佢個 friend 都食咗差唔多三分一啦，咁啊是但啦，就斟酒啦。佢杯酒又未飲嘅喎，跟住咁啊都算啦。跟住之後就隔咗好耐，佢 friend 差唔多食完飲就嚟，佢先開始食咯。跟住喺度撳睇緊啲人服乜嘢啦，咁我話：屌你食乜？你食飯食飯啦，兩 friend 等緊你，跟住又去翻台，大佬做乜嘢啊？ 唔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唔專心咯， 係啊， 你唔專心就 啲嘢凍曬咯。見到嗰啲白汁意粉嗰啲意粉，啲汁都瓊曬啦， 咁啊唔好食噶啦， 係咯。 嗱唔好食仲有一個問題咩咧？就係、是、你如果長期個文化咁樣咧，其實對於食物同埋嗰個酒嗰個品嚐嘅能力下降。 嗯， 同埋你同食物個關係都係嘅，你啲食過譬如咩係，你問下啲後生仔咩叫雞味，或者咩叫魚味，佢都係 咯，冇分唔到啦已經。 唔係，其實佢會造成一個咩咧，就係啲人會濫竽充數咧，即係舉個例，譬如俾啲好食好差嘅食材嚟， 係啊，煮得好靚， 即係做多譬如嗰啲廣告啊，或者一啲包裝，其實你冇真正去 taste 出樣嘢， 冇錯。 咁所以食物嘅質素下降。咁香港就有呢個情況， 同埋一樣嘢咧，唔知大家會發現咧，而家香港市面上咧，啲食物啊，嗰個刺激度係好高嘅，麻辣啦，酸辣啦，等等呢啲嘢，咁其實點解？因為佢味道已經冇曬啦嘛， 佢食材唔得啊嘛，佢食材唔得咪有咩？即係等於一個女人，佢唔靚嘅，咁你咪要靠化妝咯，即係要做好多呢啲咩咯。 如果佢靚嘅，咁佢就係俾佢原最原始嗰個 最原裝嗰、那個 原裝嚟嘛。咁香港嗰個食材係即係好坦白講啦，越嚟越差噶啦。咁、 嗯、 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呢個係事實。 將貨就價。 但我發現啲後生仔食健康咗，即係以前咧，我年代我呢年紀八九十後嗰啲咧，同一路數落去，你哋都係噶啦，就越食越大味啦，係龍啊、酸辣麻辣雞煲啊嗰啲啦。但我發覺咧。老一代咧，唔知道我就開始有代溝老一代，而家後生仔咧係健康咗，包括例如我餐廳先啦，即係會譬如可能意粉有普通做咁大蝦腩有意粉嘅，有跟住有白汁啊、紅汁啊、有扒嗰啲啦，竟然係後多數係後生仔會嗌最清嘅白汁腩有大蝦意粉啦，會識嗌菜啦，即係識嗌菜呢樣嘢喺我年代，啲男人係永遠都唔食菜嘅，即係我呢啲年紀，但我哋嗰啲係唔同啦，包括以前出去出邊啦。即係去肚餓啦，七仔買嘢食啦喺出邊。不過我見到啲後生真係買個男仔嘅男仔牛高馬大嗰啲 FA 咩都好啦，佢買杯食生果杯啊沙律喺度夾嚟食咯。我心諗啊，而家後生仔啲飲食習慣真係唔同咗。 咁佢個味蕾喺翻度咯。 即係唔係咁教，即係教育問題，係知道唔好食咁鹹啊。咁即係佢哋又真係我代真係唔知嘅， 因為咧小朋友而家開始咧好著重咩咧，自己嘅身體個 body 係啊， 即係為要靚啊。要健美啊，咁同埋嗰陣時，即係我識一個即係都算後生嘅朋友啦。其實佢而家餐餐食乜嘢咧？車白灼雞，點解咧？因為佢要練要有肌肤 啊，係咪老老卡 嘅 又 係咪啊？我六嚿啊，要 喂，咁講真，我都有喎。 唔係，而家我代啲人後知後覺，咪食翻 low carb 咯，都要培要養翻自己之前嗰卅年 做錯嘅嘢。你唔講咁多啦，嗱，阿 Kelly 開埋呢支佢啦，唔係啲觀眾以為可以吞 talk 噶啦，真 係。呢支又係 Sophian Blonde 啦，頭先講咗呢個都係紐西蘭嘅，咁就啱啱咪後就話咗呢支同啱啱啲有啲唔同，頭先嗰啲就 refreshing 少少。 呢支有氣喎，呢支啊有少少氣喎。 有咩？少少啫，冇。 呢一支咧，貓子講咧有啲叫做 哦，呢啲甜甜地噃。哇！睇顏色咩啊？ 叫做咩啊？叫做番荔枝味， 嗯、 有啲嚇係咪咧？咁樣樣真係 呢啲比啱啱嗰支冇咁綠啦，但係都係偏淺嘅，都係青草黃色啦。聞落去荔枝味， 呢支好 甜啦， 呢支好啲， 仲即係唔係頭先嗰支唔好？ 同埋呢支會見到 呢支仲好 ，full body 啲咯，掛即係掛杯就知啦。 咁佢咪喺嚿。啲咁嘅物體咧，就 very good 啦。 嗯， 咁啊，記得唔好加醬喎， 嚇。加醬會劈咗個， 劈咗個味， 奪咗個味。咁呢個亦都係好多時咧，我哋去喂 Y dinner 咧，遇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但係又唔應該去問嘅。 咩？ 就係醬同埋酒係咪相沖嘅咧？ 唔關事嘅，比較醬同埋酒係，即係講點嗰啲醬同食嗰啲。 唔係，因為你去中菜咧，你點都有汁醬嘅。 西餐都有㗎。 西餐嘅汁醬同中菜嘅汁醬完全唔同概念。西餐嘅汁醬咧係煮好肉，然之後再加上係碟旁嘅，你避得到嘅。 嗯。 但係中餐嘅汁醬咧係同個肉係結埋一齊嘅，你避唔到嘅。即係例如你紅燒肉、東坡肉咁，你避唔到係嘅。 咁都唔使俾，呢個菜特色嚟嘅嘛，我覺得你就算西餐嘅汁醬， 唔係佢講呢個， 我明你講咩，但會 簡單嚟講，譬如你食個牛扒，咁又你唔會香港咁樣話，你係唔係啲落茄汁？ 冇錯， 其實咧就應該係試咗先，係 啊， 個味唔夠啦，你先至叫再叫嗰個時仔再上嚟噶嘛。咁但係中菜冇噶嘛，中菜係 炒埋佢， 一係炒埋俾你噶嘛。咁啊講翻呢個咧就阿前兄呢個配搭都 OK 嘅。就孤偽其名啊，就唔講呢個物體咩嚟噶 ，uncle 啊， 係啦，咁總之咧就係你唔好落醬， 嗯， 咁咧就乾嘅，就配呢個咧，其實有 after taste 喺度， 我可能冇食過佢呢個， 啊， 我戒咗，我都好耐冇食過，你仲係咁食就知啦， 冇計啊，大佬，近排咪冇糖食啦，有時焗住要食嘅， 冇錯， 我都係焗住要食嘅，即係基本上我唔食嘅，即係我十年咧。是成不十磅冇包， 嗯， 咁 但係呢排冇辦法啦，呢排即係 最方便。 你買唔到就要。 冇堂食，你呢區唔係嘅，住先係最好啲。 咁啊，我哋今晚咧就即係喺個節目之後，我哋會懟埋呢支類噶啦。咁、但係即係大家睇到啦，就係、其實個酒量好輕嘅啫。即係我哋諗，我哋三個即係諗咗兩支啦，都完全冇 感覺。 仲有威士忌喺後邊啊！ 咁嗰度仲有十幾支喺度。咁呢個做呢個節目嘅好處係咩咧？好多朋友咧就係、是。喂，你做呢個就話，喂，我有啲訂酒喎，俾你上嚟講下啦，咁樣 嚇。 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都有啲即係真係好鬼正嘅酒嘅。係 啊，真係想講嘅，寫低張紙低俾我，打俾你，同你講，傾下偈，睇下有啲咩可以講。 咁啊，前兄咧就有一句，我諗今日都啱用嘅，就係、是、咧，即係我哋飲酒咩咧，交朋友啊，係、嘛？咁啊，酒逢知己嘅千杯少，係咪？咁所以你其實飲酒有咩即係好處啫？ 最緊要 就係、是、呢個酒入邊，你嚇可以結識到一啲你真係可以大家可以交心嘅朋友， 傾偈嘅朋友， 可以傾偈朋友。 所以酒吧熄閂咗，對於人類社會嘅發展同埋心。 唔係嗱，呢個咧我就話俾你聽係點樣咧。嗱，你睇下花農咧，嘈兩句咧，個政府咧就即刻開花。 哇！我同你講啊，我嗰邊嗰啲真係講兩句政治啊。我嗰邊嗰啲咁嘅協會即係 friend 嘅，都佢哋都本身都係好港豬，乜都唔理啊，做酒吧翻嘢唔睇新聞噶嘛，本身即係都搞到佢哋仲要都偏建制嘅，但佢都其實都冇選民登記。anyway， 佢哋嗰啲咧揾到葉劉幫手，我知佢哋你老尾都唔開翻，即係佢哋去到揾到葉劉幫手都唔開翻。張宇仁仲勁，佢講咗一個嗰開會，我睇翻邊冇，我同佢哋 friend 啲協會嗰啲。跟住佢邊個張主任話：我啊做飲食界嘅，酒吧業界我搭單係咁要幫下你哋嘅啫。嗰個酒吧業界開咗類佢成行飲食業咁撚樣講嘢，我黐線嘅。 佢真係咁講？ 佢真係佢覺得酒吧開咗，佢即係咁搭單幫你呢一句，佢真係佢講嘅。佢 underline 佢個心態，佢就話因為覺得酒吧開咗，酒吧易惹到人，會影響成個飲食業界，所以就唔撚幫酒吧。 咁你 咪嫌你小票呢、這個我 你 話佢屈佢講 嘅。你睇得好清楚啦，而家邊個惹邊個啫？ 都唔。 即係你嗱你睇好清楚，爆邊啊？跳舞族 都唔使睇邊個爆，你睇啲病毒株有冇香港病毒株嘅啲世界上， 啊、 你封關就冇事嘅，都冇香港病毒株。唔係，我覺得其實都唔可以成日話跳舞群組嘅，即係佢哋係肉酸，佢哋係好好笑，我都覺得笑話佢哋係無妨嘅。咁但係咁的而且確，你有飲酒嘅權利，佢都有跳舞嘅權利，我係覺得唔可以咁衰。即係我哋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係唔可以咁樣嘅。咁就覺得其實乜嘢都要俾做，因為你封關啊，所有嘢都俾做，我唔理你去叫雞叫鴨跳老母都好啦。咁應該係乜嘢都俾做嘅。咁但係點解你偏偏有啲覺得？社會觀感上唔係咁好嘅，都照俾做，但係反而餐廳唔俾開到夜。 唔係，我覺得好荒謬㗎，即係六點鐘咁。 同埋你限時係最撚無聊嘅事，就算限到十點都好，九點入好。喂，即係你作為一個人潮管制，即係社會林鄭讀社會學㗎嘛，或者讀乜撚嘢都好啦，你都知道啦。你限時同一個政府都識彈性上誒翻工收工，即係咪就唔想啲人一齊逼地鐵？咁點解你照一同一個時間生？ 係咁，你睇下商場啦，即係逼到幾多人？地鐵啦，係咪啊？咁你嗰啲人你又唔理？誒而家一個即係花農，咁後邊一定有政治原因嘅啦。嘈一嘈一，咁你又開翻？ 唔係個票嘛，某人嘅票倉喺嗰度嘛。 唔係票，因為佢哋係某啲人士，就咁簡單啫。即係你查一查就你就 知道 就係咁簡單啫。 咁我覺得仲好笑啦。佢話而家開翻俾你閂九點，我心諗以為今年行花市去旺角行咯，行花即係行花去，即係行花行下邊啫嘛。 我哋 open 咗啊，但係前拎喺度咧，我想問你一問。點解台灣搞得咁好咧？ 因為佢嗰個自由民主同埋咧係全民嗰、那個政治係全民開放，咁啊變咗就大家可以參與嘅時候咧，個政治透明度係高咗嘅。即係當然咧，佢好多地方係唔成熟，但起碼佢能夠咧係讓人民可以參與得到咧， 就將你都冇得拗啦。譬如頭先你講啲咩誒嗰啲好化啲嘢。咁人哋防疫真係做得好嘛？ 係啊， 唔係台灣係 咁你冇得拗嘅。 台灣數字已經被香港超越咗啦。我講感染數字，咪死亡數字、感染數字啊！即係香港仲多人過台灣中招嘅，而家已經台灣咁。 哦，爭好遠，你唔使用呢個數字比啊！佢死幾個人啫嘛？ 唔係咯， 係嘛？咁你講你譬如話我哋做緊即係嗰兩日一日就百幾，一日就五百幾啊嘛。你一路都撳唔低佢嘛？但係台灣你即係我唔知啦，但係我估計香嗰、那個地方都。一切如常噶啦， 冇錯冇錯， 係嘛？ 即係香港咁最大問題咧，就係你而家咧係要求啲人民去同你一齊去緊縮去抗疫，但係問題又喂佢即係生活唔到啊嘛，即係一係就餓死，一係就病死，即係你係冇得揀嘅。所以呢個先至係最大嘅政治隱憂啊！ 同埋你好明顯啦，你而家譬如爆嗰啲，你係油尖旺嘅劏房啊嘛，劏房你冇得搞嘅， 冇得搞，呢啲係香港以往沉積落嚟嘅問題，等於你渠啫嘛，香港幾多都舊樓啊，即係你如果一講嗰個渠咧，其實冇得講嘅，區區都有舊樓，區區都有呢啲嘅改建嘅渠。咁點搞咧？問題係爆唔爆啫嘛？ 但沙士之後嗰陣時細個唔係講過話搞下啲渠啊嗰啲嘅咩？ 咪講咯，係啊，講都冇做啊。 因為咧牽涉到咩咧？牽業權同埋牽涉到咩錢？ 係啊， 因為咧改渠咧， 咁嗰啲住住立法團民建聯噶嘛。 哎呀，嗰啲佢本身係好入邊好複雜嘅嘢嚟嘅，即係佢 識咁講啫，有嘅賴下噶啦。 即係佢坐呢個位咧，其實基本上佢都係喺入邊去。即係佢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咯，只能夠咁講啦。 但同樣都係島國，點解日本爭過台灣咁多，都係反華？ 你講咩？ 日本同台灣都係島國，都係個隔離嘅。 日本封唔到關啊！係，我佢日本佢都好失敗嘅。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佢到依家仲講緊，仲想搞俄國。 冇辦法啦，你簽曬啲約啊，你要還嗰啲約，如果唔係真係破產噶，知唔知啊？ 你到依家仲搞奧運？ 安倍晉三最叻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搞掂完啦，然後呢個奧運之後咧，自己病， 係咗，即閃即閃， 即閃閃可以啦，佢死唔起嘅未啦？ 真係你唔 係 有 呢、這個係冇辦法嘅啦。最後嘅結果係咩呢？我相信就係東京奧運。就喺人少少，冇乜觀眾，有好多運動員，又互相避忌之下咧，就完成咗。咁但係啲錢咧就點樣呢？賠到飛起，係咁樣啫嘛。 咁你冇辦法㗎，鬼叫你唔當時申請奧運 咩？喂，你嘅鋪係賭輸咗咯，喺成個國家輸咗啊！ 但係冇得 cancel 咩？即係奧運唔係未少 cancel 嘅，連打仗都 cancel。 唔得，奧運唔可以 cancel 嘅，因為咧你係簽訂好多商業合約喺入邊嘅。 佢主要係商業合約，佢唔係話唔可以 cancel， 因為打仗嗰時候咧，1939年係 cancel 過嘅。但係問題咧就係佢而家係點樣咧？佢成個經濟嗰個復興係靠奧運， 冇錯。 佢擺太重注喺度啊，佢所以，但係你好明顯而家好，即係你睇到個現實就係你每日千幾單，你點可？你而家講緊而家係一月，個奧運可能講緊六月七月，你點可能喺嗰個時間度搞掂啫？係冇可能噶嘛。就算你搞掂，啲人嚟唔嚟都係一個問題嘛。 高質素運動員已經講咗唔嚟啦。 係啊， 因為而且咧。你嗰陣時攞到嘅奧運資格嘅運動員嘅水準，一年之後係咪可以保持呢？唔知道 啊，係 引起個公平嘅問題啦。係 啊， 喂，我一年前我唔到呢個水平啫，一年後我叻過佢啦。但你俾佢攞奧運金牌，你唔俾我喎，係咪？依個咪日爭拗咯。 唉，總之就係即係個世界其實就即係、就是、荒謬啦，亂曬大龍啦。咁但係今日我哋已經離曬題㗎啦，因為冇人講話講講下波，但係講嗰下我哋呢支嘢已經搞掂咗㗎啦。 OK， 差唔多。 係，咁我哋就同觀眾 promise， 我哋即係一定係懟曬嗰呢兩支佢嘅。OK， 好， 好多謝大家， 拜拜，多謝錢兄啊， 好多謝， 多謝曬，得閒再嚟，下次講紅酒， 講下呢個。